谁动人婚纱也许太美，不需要试用期，情人如何能靠合约签下了便难分离，是为谁欢喜，太多恭喜难道会更欢喜，老夫老妻凭何等运气，可为了完美没爱情也一起，无需担保先配叫恋人，不需分书也没法分，前者枷锁之吻，难道即此加添信心，不忍心伤了证婚人，假装的恩爱再残忍，凭什么可开心相处过余生，一纸婚戒要带着良心战胜光阴，误会才一起，那需引证不止我有共鸣，维持那错觉靠任性，生活却尽见真情，那漫长争吵如过天晴，同样也有阴影，了解可能弥补硬拼，可是同时会令美梦变惊醒，无需担保先配叫恋人，不需分书也没法分，前者枷锁之吻，难道即此加添信心，不忍心伤了证婚人，假装的恩爱才残忍，凭什么可开心相处过余生，一纸婚戒带着良心战胜光阴，谁都想找出最爱的人，可惜分数也没法分，遗弃多少个吻，然后做自己真勇敢，想一生一世爱一人，想清想楚再问良心，如大家都不肯牺牲与容忍，得到分界也并没原因勉强一生。